the ocean's time and distance. Is there a way we can be together? 把阳光洒在昨夜泪水里边的枕上，我刚刚醒在一个没有意义的异乡。谁说幻灭是人成长？谁说长大就不怕忧伤？过去是我太傻，爱你爱太狂，失控方向。California的阳光，赶快治疗我的忧伤，好让我更坚强，不要在乎遗憾的过往。来日当你我再度相逢，你会发现我已经变得不一样。那时候生命中不再有你，心中洒满开了红颜的阳光。刚刚醒在一个没有你的异乡，谁说幻灭是人成长？谁说长大就不怕忧伤？过去是我太傻，爱你爱太狂，失控方向。 以快乐着你的快乐，追逐着你的追逐，因为是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

在心，有线像碧月，怀念怎不比莫金。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路远碧海是我心。父母亲爱心，有线像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。亲恩应该报，应该是最孝道。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，轻弹曲韵梦中送。路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，有线像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。明月朗，相对念母亲，父母亲爱心，有线像碧月，怀念怎不比莫金。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路远碧海是我心。父母亲爱心，有线像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。亲恩应该报，应该是最孝道。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，轻弹曲韵梦中半日，遥路远碧海是我心。父母亲爱心，有线像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。 跑不